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部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都是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大家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分析，和大家一起探讨。可以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节目呢，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播出时间每天22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虽然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有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离婚了。离婚了呢，现在孩子呢是跟着前夫在一起，但是他们在同一所城市，那么说好的这个每个周末呢，他会把孩子带到他自己那儿，他自己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孩子呢小的时候呢也由这个姥姥姥爷带了很长的时间呢，这个女士呢现在她有一个苦恼，她烦恼的事情是孩子现在是12岁，她发现自己在离婚了这将近1年的时间，孩子和自己的感情越来越差，孩子回到他这儿的时候闷闷不乐，那么他问孩子为什么，孩子说想和爸爸在一起，不想和妈妈在一起，他是个儿子哈。如果是姥姥姥爷和孩子在一起呢，孩子还可以接受，也比较高兴，但是对妈妈的感情就越来越排斥，不想和妈妈在一起，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那这个妈妈说也怪我，孩子呢从小他爸爸带得多，我工作特别的忙，多一半时候都是爸爸姥姥姥爷在带孩子，我也常出差，但是现在离婚之后吧，我觉得对孩子特别的愧疚，就特别想对孩子更好一些，可是不知道孩子是进入青春期了，还是他爸爸挑拨孩子了，为什么孩子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和我在一起，甚至我去想搂他一下抱他一下他都会把我推开，我想陪着孩子一起做一些孩子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陪他看看他喜欢看的电影啊，问他喜欢玩什么我可以给他去买啊，问他喜欢听什么故事我可以帮他讲啊，结果孩子都是用一种很对我漠然的口气在对我，在拒绝我，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下我的前夫，我问他是不是他跟孩子说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话，前夫发誓说没有，说他还是明白的，即便我们分开了也想让孩子觉得父母都是比较爱他的，那我就不知道孩子的问题出在哪儿了，离婚以后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比什么事情现在都沉重，我该怎么办呢？ 孩子12岁了哈，所以很有可能像妈妈讲的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的状态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啊。就是我们讲从孩子的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讲哈，到了青春期，他开始更多的会把注意力投向他的同龄人啊，就是他跟成年人的关系会慢慢的变得疏远，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另外就是他会有很强的成人感和独立思考的需求，所以他看待就是我们讲从孩子的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讲哈，到了青春期，他开始更多的会把注意力投向他的同龄人啊，就是他跟成年人的关系会慢慢的变得疏远，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另外就是他会有很强的成人感和独立思考的需求，所以他看待外界的事物的时候开始用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了啊。所以就是讲他为什么跟母亲开始变得关系不好，我觉得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讲，其实他跟成年人的关系都是开始慢慢疏离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呢他的确表现出了对母亲更明显的敌意，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之前的这种相处模式的一种累积啊，就是孩子自己会做一个判断，说我的父母离婚了，那我离婚之后爸爸对我的陪伴更多，妈妈可能虽然周末陪我，但是很多时候是一个缺失的状态，所以他可能会对母亲有抱怨。这个时候呢在青春期他会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你开始感觉到他甚至用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对你啊。但是我们讲无论孩子他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内心深处一定是渴望爱的啊，就是他其实这么对你的根源也是他觉得爱而不得的那么一种状态下，他才会变得更加的叛逆，或者说跟你有更多的这种对抗出现哈。 嗯，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能够做的就是默默的在他身边去陪伴他，我们不要跟他提任何的要求啊，我们只做一个陪伴的角色。他比如说你跟他说我给你买个这个吧，我买个那个吧啊，可能他都觉得没什么意思啊。 嗯， 但是呢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他想说什么的时候，就是跟姥姥姥爷聊天的时候，你坐在旁边静静的听啊，然后去发现他在生活中现在他喜欢干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是多去了解他的生活。但这个了解的状态一定不是说我去监控他一下哈，看他在身上发生什么，而是我作为一个全然的对孩子好奇的态度，我希望更了解孩子的生活，以便我更好的爱他。但这个爱呢其实就是陪伴，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你像说我说我陪你去看一个电影吧，你觉得可能是你在表达对孩子的关注，但孩子可能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看电影，对吧，我自己看或者跟我朋友看更开心。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而感觉到的是你是在对我进行一些束缚。 嗯 啊，所以这个跟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相处模式，尤其是在早期我们没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前提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有耐心，并且不断地告诉自己，孩子这样其实他是渴望爱的，他并不是真心想伤害你，那就看你家长能不能扛住他的这种对你敌对的态度，并且保持一贯的陪伴他的那种状态，爱他的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持续这种状态，孩子是能够慢慢感觉到你对他的爱的。啊，另外就是你能不能借助身边其他人的力量，就是跟这个孩子关系比较好的人，也许是姥姥姥爷，也许是爸爸，也许是家里的其他亲属，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孩子去聊一聊他对母亲到底有什么样的不满或者期待啊，这个可能借助其他人的力量会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变得稍微顺畅一些。然后另外我会建议这位妈妈，就是你当然工作也比较忙，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参加一些那种，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好的那种家长的培训班啊，就是会告诉你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呀，这样你就能更好的理解他，然后呢并且会告诉你一些方法，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呀。我觉得其实你需要去学习啊，你学习了之后你才能知道怎么样跟他更好的相处。既然你很在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真的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准备的。 嗯，既然现在已经觉得这是心里最沉重的一件事情了啊，一个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现在做还都来得及，是吗？ 对，是的。而且就是其实青春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就是他慢慢过几年之后，他可能就状态是不是这样了，他可能就有几年哪怕是之前亲子关系好，他也有可能出现一些敌对的状态啊。但是你从现在开始注意跟他去培养感情和良好的共同氛围，对你们未来的关系一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下一位也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这位女士呢现在的情况是再婚， 嗯， 这位女士自己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现在是在上高中，在住校，嗯，自己呢这个孩子呢每周六周日可能会回到现在和丈夫的这个家里哈，那么丈夫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是个儿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也蛮客气的，嗯，也不会有什么矛盾，因为孩子多一半时间都在学校住。那么丈夫呢也有一个孩子，丈夫的孩子呢比自己的孩子要大很多了，嗯，已经是这个参加了高考上大学了，嗯，现在他想说的是丈夫对于前妻和前面孩子的关系，那个孩子呢在他丈夫离婚以后啊一直是由前妻在带着的，丈夫呢对前妻和对那个孩子非常非常的用心。这个女士说，即使我们在一起的婚姻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即使我们刚刚开始好的时候，那么她告诉了我前妻有做的很多不妥的地方，以及她的前妻对她的嫌弃，是她前妻主动离开她的，而且她前妻会认为她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嫌她窝囊，嫌她很多事情都做得没有本事，嫌她赚钱少，这才和她离的婚。我和她在一起，其实我还挺心疼她的，但是我发现她这两年的时间和前妻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些失去了界限，这是让我很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孩子那时候要上大学，那么他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就和前妻一起去送孩子上大学。当我知道了之后，我非常的生气。开始我以为是他自己要送孩子去，后来才知道他前妻和他一起去送孩子了。我很不高兴这件事情。再后来呢，我会发现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孩子放假回来，那么他呢就会更多时间的到前妻那儿去陪着孩子，他们一家三口一起吃饭。另外他前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总是会出面，包括帮前妻修理东西啊，帮前妻送车去检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和孩子毫无关系，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前妻，为这事情呢我就跟他闹得不高兴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请他尊重一下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当中呢，我的孩子虽然在住校，但是是属于这个家庭的，是我带来的，而他对我的孩子仅仅是客气，对我的孩子没有更多的了解的愿望。那个孩子由他前妻在带，虽然我知道那是他的亲生孩子，仅是客气，对我的孩子没有更多的了解的愿望。那个孩子由他前妻在带，虽然我知道那是他的亲生孩子，但是我希望的是他能够理解他现在有另外一段婚姻了。可是我说这个的时候，他就会跟我大吵。我觉得他对他前妻似乎并没有了断那份感情，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婚姻状态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问他想离婚吗，想回去和前妻过吗，他不吭声，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的老公对于你带来的这个孩子，他的态度就是客气，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哈。那他愿不愿意去了解孩子，跟孩子变得关系更好，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再结合的家庭里其实不能够去强求啊，就是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那孩子呢他只要做到对孩子好，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达到一个基本要求了哈。更多的可能是他如果愿意付出的更多，他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哈。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很明确的，就是他跟前妻的界限感是一定要清楚的，因为他现在已经跟你组成家庭了，对吧？比如说可能考虑到孩子的问题，他要照顾孩子，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他是孩子的爸爸。但是抛除孩子的问题，他跟前妻的这个关系界限感是听起来是不清晰的啊。就比如说他们去送孩子上学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肯定也能理解他去送，对吧？但起码他要告诉你他跟前妻一块儿去送这件事啊。 嗯， 那第二个就是你看前期是修个东西啊还是车送修啊，这都需要你的老公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界限感的确是非常不清晰的，所以你需要跟老公去商量这件事情，就是既然你们处在这个婚姻关系中，他这样做你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你要明确的表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你刚才提到，你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再回到那段婚姻关系中，他是沉默的。那么这个沉默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他是真的想去跟前妻复婚，还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或者他也很愧疚，然后他不知道说什么，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跟他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然后再决定跟他的婚姻关系要继续走下去，还是可能的确是不合适了。 对，这样的一份关系里是挺难受的事情哈。有人在婚之后确实是这样，再婚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和前任以及前面的孩子。 对，就是这个里面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是无论我们是否离婚，跟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是不会断的，对吧？但是呢离婚就意味着你跟前妻或者前夫的这个婚姻关系是已经断开的，所以这种断开界限要怎么把握，我觉得是每一个再婚的人都需要考虑清楚的一件事情。你说我是当朋友相处吗，还是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我们还要互相关心，我觉得这都会影响你后面的婚姻的状态。那么你再婚的对象如果他接纳不了你跟前妻或者前夫的那个相处模式，我觉得负责任的态度是不要走入这段婚姻，因为对彼此其实都不太公平。 对，发现这些问题来调整，那也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可能会觉得我和前妻生活过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他又是孩子的妈妈，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理所应当的去帮助。但是这个女士我觉得她讲了很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你也要尊重我们的婚姻。 对，是的，就是还有些情况可能就是她不知道怎么拒绝对方， 对， 就是这个理由太多了哈。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你要尊重现在的婚姻关系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但是如果你在想去尊重这个婚姻关系，但你前面的关系你自己处理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可以夫妻双方商量想一些办法的，就是你也不一定要非得自己去面对哈，但是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啊，你的态度一定是我坚决的跟我现在的婚姻站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吧。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夜 私语时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交男朋友，两个人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以前呢都觉得两个人感情也很好，未来呢也是可期待的，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独生子，可是他的妈妈呢，现在这个糖尿病恶化，变成了尿毒症，好像这个以后呢必须是长期治疗。他妈妈没有医保，我听着我就开始有点害怕了。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妈妈将是我和他未来生活中的一个挺大的负担，因为他是独子。我虽然是很爱他的，但是我也担心未来，那我的生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我这么自私的考虑，我不敢和他交流，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该怎么看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如果和他分开的话，我会不会后悔呢？ 我觉得这个家里亲人生病的这件事情是最让我们觉得难过的事情哈，就是我们一方面也特别理解说伴侣一定要照顾他的家人，但另外一方面的确会产生对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经济的负担哈。所以我就希望就告诉大家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做过多的道德绑架，就是没有人希望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每个人对为自己的生活考虑，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哈。所以我觉得你在 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结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的聊一聊这件事情。你一定表明自己的态度，就是你这么想，其实你内心也很难受，但是你确实对未来的生活有担忧。那么男朋友是否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些规划，或者他是否想过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我觉得你先不要自己把这件事情就想得很可怕，或者是想着自己去解决或者自己做一个决定。我觉得还是要两个人去商量的啊，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确实能够找到一个方式，是让彼此都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应对方法，然后对未来的生活没有那么焦虑，我觉得可能你就不会有这么多担心了啊。但是的确像你说的，你可能不太敢跟男朋友去讲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会不会让对方觉得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哈？那我觉得可能你讲这个东西的方式方法会让对方第一有感受的差别哈，你一定要注意表达方法。第二就是如果男朋友就因为你的一个很就是真心的表达，他依然还是觉得不能接受，或者是对你有一些评判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也要考虑到是不是他真的是一个足够尊重和爱你的人。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就是男朋友当他面对这个母亲生重病的情况的时候，他状态我估计也不会太好啊，所以可能他如果讲了什么你觉得很过激的话，我觉得你也要一定程度上理解他。所以这个东西啊还是得两个人沟通着看啊，就是你一定把自己的心态尽量的放得平一些，然后跟他去好好的沟通一下。 一位女士在问，她说我们结婚6年的时间了，孩子呢现在是5岁的，那么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出门的时候不用天天抱在手里了。过去孩子小的时候啊，因为是这个奶奶看着他的，也就是我的婆婆看着他的，那么我们出门一般无论是家里人出去吃顿饭啊，还是去到附近旅游一下啊，或者是周六周日出去逛个商场啊，奶奶呢基本上就代替了保姆的角色，是看着孩子的，我们一家人都是在一起的，这个也就习惯了。但是现在孩子基本上不用处处都看护着了，有的时候呢我就挺希望的是我们一家三口也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到哪里，比如说这个孩子喜欢的地方啊，游乐场啊，或者是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吃个饭啊，去旅游啊，都挺好。但是呢我丈夫啊习惯性到哪里都要带着他妈，或者是因为孩子从小习惯了到哪里，我们是在一起的，我只要一说要出去，他妈妈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我特别不想让他妈妈跟我们一起去，可是我又张不开这个嘴。很多次我还是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可是我又没法说。这事儿吧，说不大也不小，因为在我心里啊，每一次我想提出去的时候，看见他妈妈站在那儿，我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了。我该怎么处理这事儿啊？ 这个其实形成一种行为习惯了，就是有孩子的地方必须有奶奶哈。这个其实是你们既往的一个照顾孩子的模式的一个延续。我觉得无论对你老公还是对你婆婆来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啊，可能你想着要去改变，他们没想着去改变，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对吧？但是你现在希望能够拥有三个人，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一块出去的时光，我觉得这个愿望这个想法也是能够理解的哈。这个就在于你首先怎么跟你老公去沟通。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现在是这样想的，然后你们可以想什么办法让奶奶接受，就是说我们一家三口出去他不跟着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也要看你的婆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特点，就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她是一个掌控感比较强的老人啊，就是她觉得有孩子我必须要在身边照顾啊，她自己也很强烈的这个意愿，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老人可能觉得我要负责任，对吧？我给你们照顾这么久了，可能我最熟悉孩子，我虽然有的时候自己都不想去，但是我还是要去的啊。就是这两种可能性。如果是后面一种可能性呢，其实如果你去跟婆婆交流，或者老公去跟他的母亲交流，可能反倒是帮他放下一块大石头，对吧？他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前面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啊，就是婆婆可能会觉得以前都是我照顾，现在怎么大了你就想把我扔掉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想计划一个三个人的旅行的时候，首先要征得老公的同意，就是老公一定要理解你这个做法哈。那下一步就是你要跟老公商量怎么让婆婆能够接纳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你别直接跟婆婆说我们仨去你在家待着吧，我觉得这个挺伤人的哈。就你可以给婆婆安排点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吧？ 对， 像是给她报个什么旅行啊，或者是给他安排个什么老年班啊，就是他喜欢的啊。 嗯， 就是你考虑你们三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也为婆婆考虑一下。 嗯 啊，让他的生活，当然也要征得他的同意。比如说他喜欢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自然的分开，而不是说我们仨去玩不带你了这种状态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比较不能接受的啊。 一位女生说，她说这个我想问一下哈，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的男朋友呢和他妈妈之间啊，有的时候这个关系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在他的哥哥的孩子放假的时候，也就是他的侄子放假的时候，那么他妈妈呢就会带着他的这个侄子呢到北京来，然后到了北京呢就住在我男朋友那儿。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有好几个假期都是这样了。来了以后呢，他就会管我男朋友的很多事儿，管我男朋友的吃啊穿啊，帮他收拾房子啊，帮他把衣柜整理了。我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会数落我，比如说觉得我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对男朋友的关心不够，没有帮男朋友整理衣柜，男朋友的袜子都破了我都不知道扔了再给他买新的等等这些。而说这些话的时候啊，我男朋友也是什么都不说就听着，出了门才告诉我说忍忍吧，也就是一个假期。我挺怕的，万一将来我们俩在一起了，那这个未来的婆婆也是这样的，总要带着一个孩子到这儿来，而且呢也不顾及我们的情感，说我的时候也特别的不客气，男朋友说这是他拿我当自己人才这样说的。可是我觉得男朋友任何话都是替他妈妈开脱，不站在我这一边。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我会不会特委屈？ 是这样的哈，明显能听出这个妈妈是一个对子女生活干涉比较多的妈妈。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暑假带着侄子来住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他对于孩子生活的这种干涉，可能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模式。所以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当你们结婚之后，他依然保持这种对你们生活的干涉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那在这件事情里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男朋友他的态度，他如何去应对他母亲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你要看待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当你跟你的男朋友提出说，我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不要被你妈妈那么多的控制，或者是我希望保持一些距离感的时候，男朋友是否是认同的？第二就是他是否有方法去应对，就是一个是意愿，一个是方法嘛，对吧？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关系平衡的好，让自己的母亲不过多的介入到你们的生活中，我觉得这个就 OK。就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还是两个人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啊。父母呢，是有的时候愿意去干涉，或者有些父母是更干涉的更多的。但这个时候，如果子女愿意去明确的划清界限，或者他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技巧，能够让父母不过多的去干涉，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父母，或者说我们也不能保证说我们爱上的人他的父母就一定不是一个强势的父母，对吧？这个也比较难碰，就是还是取决于两个人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但如果你说你跟男朋友说完了，他还是一直在逃避，或者是不愿意跟母亲有就是更多的划清，就是有一些界限感的这个剥离哈，或者是让母亲不过多的干涉你们的生活，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考虑跟他是不是不合适的。的确是，如果婆婆很强势，然后呢老公也不作为的话，在未来的生活中，可能当他不断的去介入你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会有委屈和一些不好的感受出来的，这个可能对你们的婚姻关系也是不利的。但是呢，先想办法去解决，再做这个最坏的打算。 嗯。 好，谢谢白露。今夜私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飞在不能停的天空飞行，满身疲惫是为了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部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那呢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字。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任何时间地点收听今夜思语时节目，和我们节目可以互动，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这个女生她说哈，她说我男朋友啊是一位老师，互动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这个女生她说哈，她说我男朋友啊是一位老师，男朋友对学生特别的好，工作特别的认真，学生任何时间找他，在微信上找他，他都会回复。学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除了学校的问题，包括学生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和父母关系的问题，甚至学生暗恋谁、交男朋友女朋友的问题，都要和我男朋友来说。你们就可以了解我男朋友是一个多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吧。很多女生都喜欢他，女生甚至在和老师互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同学群，很多女生都不大避讳干脆公然说喜欢老师。有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压力，但是我相信他的人品哈。可是让我心里不平衡的就是他能够把我放在一边，把学生和工作放在第一位。他热爱他的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和我之间我们的约会或者我们的一些活动，如果和学生的活动和学生的一些咨询有冲突的话，他一定是先考虑学生，这就让我慢慢的心里不平衡。一开始我很爱他，我觉得呢他是一个少有的很负责任的很有职业操守的一位老师， 可是现在我会觉得那些对我而言是缺点，或者说是遗憾，我该怎么看待这个关系呢？ 嗯，这就是典型的你男朋友就是对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但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男朋友哈，就特别能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当初你爱上你男朋友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到他在职业上的这些闪光点，让你爱上了他。但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当他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或者甚至是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生身上的时候，你的确会觉得很不甘或者很委屈啊。我觉得任何人听了你所经历的事情，都是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的状态的。而你希望男朋友在生活中多给你一些关注，多去关心你，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哈。但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作为你男朋友他是如何去规划自己的生活的。我看到过有一些人，就是他的生活也许是因为他热爱那份事业，也许是因为他需要赚钱，也许是因为他需要社会地位等等，他会把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啊。但你男朋友明显就是很热爱这份事业，他很爱这些学生们哈，所以希望对他负责。当然这个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特质，但是当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他势必会忽略他生活中的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去跟你的男朋友讨论，你需要表达给他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恋爱，甚至是以后结婚，我是希望你能够把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放到我身上，或者是放到家庭上来的。 对， 那这个时候你如何去做一个划分？就是当你没有女朋友之前，或者没有婚姻之前，这都好说，对吧？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学生身上，你觉得很有成就感也好啊，或者你对学生觉得对学生很好也好，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当你的生活中有了伴侣，有了家庭之后，你势必要做一个划分，就是我可能在工作中我需要做一些界限，比如说学生如果比如说晚上八点以后再问我问题，对吧，我就要明天再回答。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说其实也是能够接纳的，只要你有一个界限在这儿啊。所以你自己就是男朋友他自己要去明确这件事情，第一他愿不愿意这么做，第二他怎么去做啊，这个是你需要跟他去讨论的。你要充分的表达给他，你作为他的女朋友你所期待和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两个人去商量能否达成。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即使明白了你的需求和想法，他依然不愿意改变。的确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就是在工作中发光发热啊。那这样的人呢，势必他对伴侣关系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强，或者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他就要求他的伴侣可能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啊。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是去腻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考虑他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是否是你希望找到的一个伴侣的状态啊。这个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个选择了。 另外一位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哈，他说，我有一个奇葩的前女友和她妈，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前女友认识的时候呢，是我22岁，大学刚刚毕业，那时候她才只有19岁，她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在打工，我呢是在这个城市大学毕业的。有一次是到她工作的那个地方去买东西，结果一听她的口音，听出来两个人是老乡，就这样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没多久两个人就同居了。那时候女朋友挣钱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挣2000多块钱。我刚刚参加工作，但是我自己的公司福利啊什么加到一起呢，有5000多块钱。所有的钱全部都花在她身上了，因为她是一个特别爱花钱的女生，尤其是她妈妈总是问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她总是给她妈妈寄。寄的东西呢，多一半都是给他弟弟的，因为他妈妈呢想问他弟弟要这个那个让他买，他就问我要钱给他弟弟寄。后来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我撑不住了，再加上会发现我们之间的确有差异，可能是教育背景的差异、家境的差异等等这些。后来我就提出分手了，分手分得挺艰难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同居的时候呢，她曾经有过怀孕流产的事情，在她认为和她妈妈认为这就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后来分手，她妈妈和她合起来问我要5万块钱， 我当时也跟家里说了我这个情况，家里边就拿了5万块钱分手费给他了，也算是作为一份补偿吧。现在已经过去6年了，28岁的我最近都要结婚了，现在找到的我的这个老婆非常的满意，知书达理，很懂事。但是我要说的是，这6年间我的前女友和她妈妈一直在骚扰我，他们始终都觉得我欠他们的，家里一有什么事情就开始找我。6年了，28岁的我最近都要结婚了，现在找到的我的这个老婆非常的满意，知书达理，很懂事。但是我要说的是，这6年间我的前女友和她妈妈一直在骚扰我，他们始终都觉得我欠他们的，家里一有什么事情就开始找我，经常是苦肉计，一会儿说他病了，一会儿说他被人欺负了等等。这些一开始我还出于道义和情义去管，时间长了就看出不是这么回事了。而如果碰上了他妈妈，他妈妈就会堵着我破口大骂，说我对不起他女儿，让他女儿到今天没有能够跟上好人，是因为我欠他女儿太多，让他女儿现在遭别人看不起。他妈妈并不是经常的到这儿来啊，现在呢是为了他弟弟住在了这个城市中，因为把他弟弟带出来打工了。他们一家人几乎都是这样的品性，我就像是被恶人纠缠一样。现在我的妻子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他说并不是很在乎，还愿意和我一起面对，但是他并不能知道我内心受的那份煎熬。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对这位男士来说，其实这件事情过去了6年了哈。 6年。 我听到后来我还挺惊讶的，我以为是就刚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6年过去了，那么当初无论分手分得多么艰难，或者在那个恋爱关系中他们觉得你有多对不起他，但是可能你也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分手的一个划分了哈，就是还给他5万块的分手费哈，这也是当时他们所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要求。我觉得你既然都已经满足了，那么你没有必要为他未来的人生负责任。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谈了一场恋爱，也许他觉得他自己怀过孕流过产，的确对很多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件挺大的事情哈。但是他还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不肯出来，或者说其实他已经出来了他就是想在你身上再获得一些好处，无论是哪种原因，我觉得你都没有必要太放在心上。就是那个是他们自己的状态决定了他们有现在这样的生活，就是每个人其实要为自己现在的生活负责任，那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就放下这个心结，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或者心理的这种担忧是从何而来，你是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别人看到他们纠缠你的时候对你的评价，还是你担心妻子会就是现在虽然接纳但未来也会受不了，还是什么？我还没有特别明确你的担心是什么哈。但是呢我觉得无论你的担心是什么，把它拿出来好好的想想怎么去解决它。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切断跟这家人的联系啊？就是你是更换手机号码也好， 拉黑啊， 对，更换住址也好啊，还是什么哈？ 他没说特详细，是不是对方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啊，也都没有提， 对，不知道，对，就是有没有办法尽可能是去斩断这个联系？ 对 啊。那第二就是明确的跟对方说你的态度，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样的人去纠缠也是因为你态度。也许啊，是不是特别明确的拒绝他的，就是也许你内心深处其实还是觉得有点抱歉的或者怎么样哈。 对， 就是这个时候当被对方看出来，他就会一直纠缠你啊。相反，当你如果界限特别清晰的时候，他可能慢慢觉得也没有什么获益，对吧，他可能也就离开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比较好的状态是你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伴侣，对吧，伴侣也愿意跟你一起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你拿出勇气去把这段关系彻底切断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了啊。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告别，开始你新的生活，就无论你是有心理负担呀，还是真的被他们纠缠呀，想办法放下。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心理负担特别重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考虑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一下啊，就是来找找那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能更有利于你去放下。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 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的问题哈，这位说，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今年呢已经56岁了。孩子呢都已经大了，我知道这20年和丈夫的婚姻其实特别的不好，质量很差，我也知道他的心思不在我这儿，当时结婚就是比较勉强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了孩子也就凑合着过了，再后来呢他好像对这个婚姻对家庭也都没有更多的心思，他的心思一直是在外面忙他的工作，我估计他在外面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反正我们这后面的10多年，这个夫妻呢也是有名无实的。那么现在我一直在婚姻内隐忍着，因为我总是觉得也没有更多的争吵，也没有让我过更坏的日子，我也不想有什么改变，能这么忍着就忍着吧，我自己觉得对生活和对婚姻我也不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人。但现在56岁了，他突然对我提出要离婚，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他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他说看到他的一个老同事突发疾病突然去世在他面前了，他觉得人生太短了，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他希望的是我们彼此都解脱，然后呢他过他想过的生活，我过我想过的生活，可是我想过的生活就是一份安稳啊，我该怎么办啊？ 其实我听起来哈，就是在前面这么多年的婚姻状态里，你和你的老公其实在无形中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我们凑合着一块过日子的一个共识。 对， 就是你给我稳定的这个，我们都给彼此稳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各自的生活呢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关注或者介入哈，就是两个人好像是生活在一起但是又心不在一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现在老公说的这番话呢，当然我在旁观者的角度我听起来觉得还是挺中肯的哈，就是他开始感受到说人的一生这么短暂，为什么我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我希望你也过想过的生活，我觉得老公这番表达还是比较诚恳的一个表达哈。但是对于你来说呢，其实你所渴望的生活可能是一个稳定的不变化的一个婚姻关系，这可能是你所谓的稳定哈。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老公已经提出离婚了，那么他有多大的可能性回心转意，就听他这个表述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决的哈。就是如果你硬往回拉，第一能不能拉回来，第二有没有必要去拉，就是转意，就听他这个表述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决的哈。就是如果你硬往回拉，第一能不能拉回来，第二有没有必要去拉，就是你可能需要去考虑对你来说一个比较不错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婚姻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你们在婚姻中都是这种不太去关注对方的状态下，婚姻给你提供的究竟只是那样的一个名称，就是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还是说他给你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你放不下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把自己给框死了，就是也许你离开了这段婚姻你也能收获更美好的人生，就是当你不再被这个婚姻牵绊的时候，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花在比如说我这个打扫家里对吧，我做家务，然后呢我可能为老公洗衣服什么的啊，就虽然我们感情不好但是这基本的要有对吧，我养育孩子等等，就是真的为自己活一次看能活成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也很尊重你说每个人其实会有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求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是想求那个婚姻状态不想离婚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跟老公真诚的表达出来，看看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现在表达得很清楚啊，他可能在也在等你的回应，你也可以跟他真诚的交流你的想法和感受，也许他也会改变想法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你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嗯，对，因为毕竟婚姻生活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 要不要停留在这段婚姻中也是两个人， 对， 所以两个人现在是一方可能不想再停留了， 嗯， 那么你这一方如果只是单纯的想我一个人想留在这个婚姻里，这也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 是的， 有的时候 有一些害怕走出婚姻的人，比如说这段婚姻可能已经存续不住了， 嗯， 害怕走出婚姻的人就是害怕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他会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对， 有的时候婚姻就像是一个保护壳， 嗯， 保护在我们的这个身外哈。有些人他会觉得离了婚的女人是多可怜，那么以后我的生活该怎么办？ 嗯， 这个还会有没有人在身旁照顾我？ 嗯， 有，如果我身边没有人的话，我是不是别人眼里那个孤独、可怜、凄凉的被别人抛弃的女人？ 嗯，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吧。 对，其实我觉得人往往对未知的事情是最恐惧的，就是我们把那个想象的太差了。 嗯， 其实就像对这位女士来说，可能你所期待的那个对你的保护，那个婚姻的保护，其实在你婚姻状态存续的时候也是没有的。 嗯， 啊，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就是我们有一个婚姻而已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在乎我的内在感受，我所期望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一代人，可能由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就是我们可能永远在为别人活。 嗯， 我们小的时候为这个我们年这个小的时候为父母活， 对 吧？对，结婚了为孩子活，然后呢再大点父母老了，我又为了照顾父母这个再去照顾他们活哈，反正就是好像一直没有自己啊，就是反倒有一天所有的人，比如说孩子也不需要你照顾了，对吧？ 嗯， 可能家里老人也去世了哈，也不在身边了，然后呢婚姻也结束了，这个时候你突然就慌了，因为你生活没有意义了，没有目标了。但实际上我们忽略的是，生活本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自己，对吧？嗯，我开不开心，我快不快乐，这个可能才是生活的根本所在吧。 嗯，一位男士在问哈，他说我老婆这个人乱花钱，我老婆这个人不会理财，花钱呢看到什么买什么，家里不用的东西也买，我们家的那个柜子里往锅就塞了五六套，他经常是看到电视购物里边的东西，他觉得人家说的好，马上就下单买。我呢现在就不让他管钱，我把这个卡啊什么的我都说给我管，因为他要管的话家里边真的有的时候都觉得两个人挣的钱那远远的比不上他花的钱。可是为这个事情他就跟我吵，他说如果我要把卡拿走，如果我不让他这样花钱的话他就不过了，我该怎么办？我们两个人结婚四年多了，孩子还没有要呢，反正我们家基本上没有积蓄，就是乱买东西，家里堆满了东西，有一间房子里基本上都是他买回来的不用的一些东西，他是有毛病吧？ 就是有没有毛病我不知道啊，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描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为什么妻子这么爱买东西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理智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当妻子她不太会理财的时候，她不太会计划这个花销要怎么做的时候，那丈夫拿过来去管也无可厚非哈。 嗯， 但是这个里面取决于你们是怎么商量这件事情的。 嗯， 你说我没跟他商量你就把卡都拿走了哈。 嗯， 这个时候妻子其实她可能在意的不仅仅是买东西这件事情，他会觉得你没有尊重我，对吧？你说拿走就给拿走了。 嗯，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就是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跟妻子去沟通这件事情，对吧？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家里的钱都用来买了这些东西，那五六个锅确实用不上，所以可以跟妻子讨论他为什么会去买这些东西，那帮他想一些办法，就是能不能控制自己花这个钱。 嗯， 如果他说我确实控制不住，那这个时候你再提说那让我管钱行不行。 嗯， 可能妻子就更好接纳了哈。所以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男性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理智，你管不了我就我管呗，但是妻子她可能更注重感受层面的东西，她就会觉得你这么做是不是不够关心我，不够爱我。 嗯， 所以可能没同频啊。嗯，建议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先不要想离婚的事情。嗯，好像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嗯， 对。诶，有些人哈，就是这样花钱不断的买东西，比如说有些女士吧，男士老在抱怨说这个某些购物节的时候买的东西都是自己用不着的，甚至有些自己都没拆开。 对， 像这个女士吧，就看到这个比如说什么购物网站啊，或者什么购物频道啊，卖的一些东西啊，明明自己都没有什么用途的还要买，就这种不理性的消费 是有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吗？ 谈不上问题，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说有的女性是会觉得买东西让我有安全感，那可能她其他地方有缺失，所以她觉得买这个事情是我能够掌控的，那我花了钱拿了东西我开心，有这种情况哈。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人是比较容易受他人影响的，或者是他比如说看见其他人都买，对吧，他觉得哎，那这东西挺好的，他可能不太会考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他就考虑说好像这东西很好我就要买啊。所以就是这其实跟每个人他的比如说他的很多女性他的这个思考能力并不是在最前面的，他的感受力在最前面啊，就是感觉好就买啊，就是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所谓的购物狂，他实际上是通过购物来面对自己，他可能内心有些东西他面对不了，所以他用购物来填满自己的内心，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单从他这个行为去判断他是不是有心理的问题啊，但是帮助他去找到和分析那个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啊。就是如果我思考不理智，下次提示自己理智一下哈。那如果真的有心理的问题，该去面对还是要去面对的。 好，谢谢白露。那今天的今夜思语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情感问题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交流，我们下一好，谢谢白露。那今天的今夜思语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情感问题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交流，我们下一次今夜思语是节目再见。 这是我的